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咧，就今年最应该书展最受瞩目嘅就系啊牛津大学出版社嘅呢本书啦，啊咁就香港六七暴动始末，啊咁啊牛津大学嘅啊主编啊林道群先生咧，好好人啦，吓即系带埋一堆书嚟啦，啊等阵咧大家有兴趣可以买啦，程程先生讲完 talk 之后咧，系可以仲帮大家做签名嘅，啊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直接过嚟。唔使去書展逼嚇，咁可以直接喺阿林山手上攞到呢本啊咁珍貴嘅著作嚇。大家都知道喺而家呢個時勢之下，仲出到呢本書啦，都唔容易啊嚇。咁 想飲咖啡嘅朋友咧，自己同阿 Vincent 或者同事咧點啦嚇。呢、啊、大家都知道佢啲 coffee 好正。 啊！ 高達九成 ，OK，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OK， 哈哈 ，OK。 即係我喺呢個。 咁阿程生未嚟之前，我都順便啦。你知道呢個文化沙龍嚟過朋友知道啦。基本上就係我哋都係幾個朋友自愿工作嘅，但我哋會俾每一次嘅講者咧會有1000蚊嘅居馬費啊。咁啊，居馬費咧就來自出席朋友嘅捐助嚇，咁、啊、我哋一般咧 suggest 咧就係50蚊嚇，咁、啊、但係如果你經濟有困難或者讀緊書嘅朋友咧，捐或者唔捐都係自愿嘅，所以大家唔需要覺得勉強嚇、啊。只不過我係pass 俾大家有興趣捐助嘅朋友咧，就多多支持呢個文化沙龍嚇。咁、啊、如果第一次嚟嘅朋友咧，亦都知道咧，我哋文化沙龍係有個 Facebook 嘅群組嘅嚇，咁、啊、只要你 search 下 Boonook 文化沙龍咧。你加入嚟之後咧，我哋每個月嘅講座嘅活動嘅詳情咧，就會喺嗰度公布嘅，啊，咁大家search 一下 ，OK。咁今晚呢場亦都有少少特別意義嘅，因為其實今日場差唔多就幾乎係呢個文化沙龍一週年紀念嘅，啊，就因為上年呢個時候咧。點解會有呢個文化沙龍嘅出現呢？我同阿林道群去心記簽書，簽完書之後上嚟飲杯 coffee， 點知嚟到飲完 coffee 之後見到，哇！呢、這個場好正喎，咁樣嚇。咁不如喺呢度搞沙龍啦，咁樣。咁同阿老闆阿 Vincent 一拍即合嚇。咁、啊、所以咧，所以就開始喺呢度做咗一個應該香港歷史上面都幾新嘅一個嘗試啦嚇、啊，就喺文化。香港嘅城市中心入面即係做呢個文化沙龍，所以今日亦都係差唔多係一周年嘅紀念嚇，咁所以亦都係好特別嘅嚇。咁、啊、另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阿 Vincent 遲啲都會喺去中大沖咖啡啦嚇，咁 所以有啲中大嘅朋友咧以後你想飲 Vincent 嘅咖啡咧，就唔一定需要咁遠走嚟北角啦嚇、啊，可唔可以講得㗎？ 講得冇。 咁就佢。成功投标了崇基学院一间2000尺的2000尺应该实际上 其实是租好很贵的， 不是应该是说厨房2000尺楼面2000尺加上4000尺，所以呢所以呢有没有中大的朋友在这里举手呢？中大朋友来的朋友呢，或者你不是中大将来都可以来探我们的啊，咁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緣分啦、啊、因為咁嘅原因，我諗佢會幫令到中大有第一間嘅手沖咖啡店嚇，咁咁所以咧，以後我哋會有多個竇口咧去除咗呢個地方之外嚇，咁 程生嚟啦，我哋俾啲掌聲佢先，唉。今天我不是主持、啊、今天是余国良博士做主持 OK， 那 我打雜的、啊、OK、我拿些凳子你們進來、啊、 好啊，頭先稍稍遲咗一啲，唔好意思啊，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咁啊， 如果你哋門口 口嘅朋友咧，就盡量向入邊。 係向入面，入面入面。 因為一塞爆咗，因為咧，你係加啲人。 盡量跟 住啦，盡量跟住。send message 同我講話，你滿咗我唔係啦。 好，咁我估就因为时间关系啦，就唔阻大家咁多啦。我自己先报我嘅名先啦，我叫余国良。咁一般咧，我都会企喺呢个位嘅吓，匿埋，因为宝松通常就会台前，我就幕后咁样。咁今日其实应该都系宝松主持嘅，不过咧佢就话可能我读历史比较多啲，咁所以推咗我出嚟。但 anyway， 我估都代表 Blue Note 咧好欢迎大家嚟到第八次嘅沙龙啊。咁我谂都唔容易嘅，即系喺过去一年里面，我哋头先先讲，我哋其实唔觉唔觉又开始咗沙龙一年。咁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嚟到中间嚟到参与。咁我都嚟之前我自己都担心嘅，就系因为程生由714开始咧第一场嘅新书发布会，然后咧佢喺网台做咗两次，然后咧就报纸有好多评论，咁我就谂嚟嘅人究竟仲期待啲乜嘢咧吓？因为你该睇嘅、该听嘅，或者你已经买咗书嘅吓，我哋打下书先吓呢本书。即大家都可能手邊已經有啦，咁究竟可以啲期待啲乜咧？咁我自己講一講我嘅觀察啊，即714嗰場咧我有去嘅。咁我諗個唯一嘅差別就係參與嘅人啊，即714咧，我頭先同陳生講，我坐喺後面咧，大部分嘅頭髮都係銀灰色嘅嚇、啊，但今日咧睇大家咧，基本上面都係黑色嘅嚇。啊即係我唔計你染有冇染啦嚇，即係基本上面都係黑色嘅。咁我覺得個差別就喺呢度，就係咩人你去讀咩歷史會有唔同嘅嗰種嘅反響嘅嚇。所以今日最大嘅唔同就在於嚟嘅人嘅唔同嚇，呢個第一。所以我估欣程生咧，除咗去講之外，一陣間嘅嗰個互動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喺程生講完之後咧，將你嘅問題去帶出嚟。第二，我估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就係、是、我哋真係喺歷史嘅現場裏面去講歷史。啊，你睇714咧，我哋喺美國商會呢、這個咧係一個高大上嘅地方嚇。完全唔覺得有啲咩關聯，但今日唔同，今日唔同。你如果行出去一分鐘北景街，轉上去兩分鐘就係清華街呢個兩子弟被炸死嘅現場嚟。你喺北景街向下低行兩分鐘，你就會去到英皇道啦、啊。英皇道，你如果向左帕萊山方向咧，你會揾到當時的銅鑼灣警署啊，而家拆咗啦，80年代拆咗啦。銅鑼灣警署當然即係對成個呢度嘅暴動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揮中心。咁然後你再向山行咧，你會見到比爾羅市 QC 啊，呢啲我哋都熟悉，就係當時好多嘅學生參與啊，好多嘅活動或者係啊組織呢啲嘅委員會等等。好啦，如果你向北角嘅方向繼續行咧，你又會見到華豐國貨公司嚇、啊，你會啊睇到華豐國貨公司隔離嘅新都城大廈啊，對面嘅新都城大廈，然後隔離嘅橋冠大廈啊，呢啲所有嘅點咧。都可以在半個鐘頭之內，你是逐站逐站去行的、啊、甚至行曬。所以剛才我就話，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聽完之後，你去行一行，唔好只係聽，你去感受一下歷史，呢、這個好緊要嘅。我哋成日都話歷史感，歷史感就係你真係去感覺到個歷史喺你嘅裡面發生啲效用。第三，我估咧有一個好唔同就係、是、我唔要大家舉手啦，就係、是、大部分嘅人應該都係六七之後先出世嘅。我估啊，再錯，可能為一半啦、啊、anyway， 我估好唔同就係你冇經歷過六七，但係你對六七有興趣，背後其實一定係有你啲問題嘅、啊、你點解要關心一個同你現實生活裡面冇關係嘅一個歷史事件呢？咁呢個係值得大家一陣間可以提問。咁我估我嘅引言就喺呢度啦，大部分時間俾翻阿程生去講佢本書嚇。咁、啊、我哋一般嘅習慣係咁嘅，講完大概有一個鐘，四十五分鐘到一個鐘去講佢嘅諗法。有第二部分咧就係、是、大家嘅互動，都係有一個鐘嚇、啊。形式上面係咁，但係如果大家仲有問題，又真係好想再傾，咁我估我哋可以繼續落去嘅，好嗎？咁我就將時間交俾阿程生。程生唔需要我多介紹啦，因為多介紹都係多餘嘅啫。咁我哋就用掌聲歡迎程生嘅今晚嘅分享。 多謝大家今晚抽空嚟呢度，即係聽我講呢、這個即係、就是、一段歷史。亦都好多謝阿寶仲卿即係呢個介紹。的而且確咧，呢個地方咧就係、是、我六七嘅時候我住嘅地方。我住嘅地方咧就係、是、從我係住呢個丹拿山嗰、那個松樹樓嗰度嗰啲舊底嗰啲政府嘅房協嘅屋。咁啊，目睹啲直升機放人落呢個橋冠大廈拉人。嗰一幕咧係好清晰嘅，嗰日朝頭早砰聲突然間好嘈，我即刻走出去騎樓睇咩一回咩事，哦原來就係嗰啲直升機咧，英軍直升機咧就係、是、放啲警察落去咧係捉人。咁另一個令我好震撼嘅就係咩咧？我嗰個年代咧，我細妹係喺蘇浙中學嗰、那個小學部嗰度讀書嘅。咁啊，嗰度就喺呢、這個清華街嘅街尾嗰度。咁我就嗰、那個年代咧，話要每日咧都要湊我細妹翻工翻學放學。咁我突然間諗起，哇！清華街咁樣炸可以係我同我細妹嘅喎，係嘛？即係而家就係話，即係不幸嗰兩子弟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一類嘅災難啊，係可以發生喺我身上啊嘛。咁所以我對成個六七暴動咧，我係有好深刻嘅記憶。再加上咧，就係話，即係你北，大家知道呢、這個頭先阿寶仲提到呢個北角呢、這個 國梁 係，對唔住，即係呢個係左派嘅重要嘅陣地，係嘛？過去嚟講叫小上海，依家就小福建，不嬲都係呢個左派嘅陣地。咁佢呢度好多設有好多嗰啲即係炸彈啊，不斷有呢、這個要守呢個華豐啊，守呢個橋冠啊、新都城啊，咁造成係好大嘅不便。咁咧就係因為我哋翻屋企咧，緊要經過英皇道同書局街。嗰條路嘅交界咁啊，想去丹拿山啊嘛，係嘛？咁所以係好困、好滋擾啊！對普通生活嚟嘅市民嘅生活嚟講，咁或者我想講，即係由於 國良提到，即係大家在座嘅都係好多都係後六七嘅朋友出身，咁所以或者簡單講講當時個情況啦。當時嚟講咧，就係呢個中國大陸發生咗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咧向整個文化大革命咧係向境內延伸嘅。第一個延伸嘅地方咧就係澳門嘅澳門就喺當年年尾咧就發生咗一二三事件，所以12月3日嘅事件。一二三事件咧，澳門地下黨咧就成功地奪取咗呢個澳葡嘅管治權。咁嘅時候咧，就係、是、香港嘅地下黨咧就躍躍欲試，亦都想同樣地咧喺香港即係、就是、照版主碗。咁啊，結果咧就係、是、發生咗呢場六七嘅暴動，個主體脈絡係咁樣樣。咁當然有好多朋友咧都會提出話：喂，唔係、哦、你即係物必先腐而後重生，你家你內部好多問題。咁係咪咧啱？我同意呢個分析。有咩問題呢？我自己作為一個嗰個年代嘅過來人咧，我歸納為當時嘅矛盾咧有三大矛盾。第一咧就階級矛盾，階級矛盾咧就係即係個核心嘅表現咧，就係、是、資本家對工人嘅剝削啦。呢個第一個矛盾。第二個矛盾咧就係、是官民嘅矛盾，即係當時嚟講咧係社會好貪污嘅，即係我自己親自陪過我阿媽去賺肉。生我啲細佬細妹嘅時候咧，我都要細個已經學識阿媽叫我嗱、啊，你攞個利是俾嗰、那個姑娘，咁咧佢就可以即係佢要水嘅時候咧，就可以飲到水咁樣樣。即係所以呢啲嘢我係時勢我經歷嘅，即係嗰個官民之間嗰個矛盾係好嚴重啊。當時我哋有句民謠，就係話有水有水，冇水冇水，就係咁樣。連救火車出動嘅時候咧，你響唔響個 siren， 你都係要有水。你響安的話咧，你俾咗錢之後響安，架車行得快啲。你唔俾錢的話咧，架車唔響安嘅，即係你即係當普通車咁樣嚇。咁所以咧，即係你睇到呢啲問題咧，你每一個人都會係有種即係不滿，首先係不滿啦，然之後就仇恨咁樣。咁第三個矛盾咧就係咩咧？就係華洋之間嘅矛盾。咁我相信呢個矛盾咧，即係喺所有嘅殖民地度都會出現啦。即係話個統治者嗰、那個殖民主義者同埋佢當地人嗰啲矛盾。咁好啦，嗱呢啲矛盾咧，我喺書入邊咧都基本上冇去提及嘅，因為點解咧？第一，我覺得咧，即係睇喺研究六七起因嘅所有嘅著作入邊咧，呢啲矛盾咧都已經人哋已經講過曬啦。咁我。即係我覺得我冇必要去重複呢啲嘢啦。第二咧就係話，我認為喺六七呢個問題上邊咧，呢啲矛盾相對嚟講係絕對係次要。我曾經用打個比方，即係話，如果呢啲矛盾係可以用一種方式嚟量化的話咧，咁我覺得咧呢三個矛盾，即係三個內部因素組成嘅原因咧，只係佔三成，七成嘅係文化大革命嘅引入，將港共將文化大革命嘅好多做法輸入香港，從而造成呢個暴動。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咧，嗱，我呢個三七開嘅講法出咗嚟之後咧，就當然左派嚟講咧，就係絕對否認啦，因為佢認為 係到而家為止，佢哋嘅公開工聯會嘅公開宣傳都係話呢場係即係反帝反殖，爭權益，爭人權，爭取人權，爭取權益嘅鬥爭，係嘛？所以喺左派工聯會嘅講法之中咧，百分之百係港英迫害所造成。咁但係咧，即係亦都有啲朋友，有啲左傾嘅朋友，無論係工運界啊、社運界啊等等，都會覺得咧，即係我完全即係呢個三七開咧，即係唔合理啦，即係冇提香港嘅內部矛盾。咁但係咧，我覺得咧，點解我都仲係堅持係三七開咧？因為有兩個因素，大家分析一下就清楚啦。如果是純粹內部矛盾導致的，那1966年即是六七暴動之前的天星碼頭天星小輪加價斗領導致暴動，那個呢就是真是百分之百是內部因素造成的。即是我剛才所說的說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或者這個是這個官民矛盾，這些呢已經充分反映在66年那次加價斗領竟然可以引發一場社會暴動，即是說內部矛盾積累到66年呢已經是到一個臨界點，所以加價斗領都可以觸發一場暴動。但是呢這場暴動我們看到很快就平息，為什麼很快平息呢？因為左派沒有介入。左派為何不介入呢？因為北京當時有明確的 order 不准左派介入。這個呢就是在吳迪洲，即是我這本書是解讀吳迪洲 的筆記，在吳迪洲的筆記裡面呢是有篇他對香港左派的講話，講得很清楚為何中央 不准介入這個1966年那場暴動。咁嗱，呢個就睇得好清楚啦。你如果話強調係內因的話，咁點解66年嘅暴動，你左派唔參加呢？係嘛？到67年你先喐手呢，又此其一。第二個證據呢，就係話喺呢個暴動結束嘅方式同方法。假如你係強調係內部因素嘅時候，那為什麼到了1967年12月底，當周恩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令結束暴動的時候呢，整場暴動馬上就是停了下來，好像陳恩健的明星在那個消失檔案裡面說好像山水喉一樣，說山就立刻山了沒有了。那難道香港內部矛盾到了67年十二月之後就冇曬，係嘛？咁點解你咁冇可能咁啊？個矛盾唔會話一下子就冇曬啊嘛？咁點解一下子你又停止暴動呢？就因為北京落咗 order 唔搞，咁你就唔搞。即係話北京落咗，北京話要搞，你就搞起上嚟；北京話唔搞，你就即刻唔搞。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區別，即係六七暴動同埋以前香港66年暴動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就係話咧有冇北京個介入，有冇文化大革命嘅介入。所以點解我會強調咧呢場暴動咧係三七開，三內部因素有冇有，但係咧唔足以構成六七暴動。構成六七暴動嘅主要原因就係港共引入內地文化大革命。呢個係我呢本書嘅一個重要嘅觀點啦。咁好啦，嗱咁啊，或者講下我呢本書有咩新嘅發現啦。嗱，寫六七暴動嘅人好多，咁我覺得我呢本書咧係有幾個係前人未有觸及嘅問題，我睇下或者會逐一嚟介紹。首先就要話要講一講，就係乜嘢令我覺得的起心肝要寫呢本書呢？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近呢我哋睇到20年嚟 即係喺香港回歸二十年嚟咧，係不斷有人試圖去改寫六七暴動嘅歷史，同埋去改變佢嘅定性。最早就係由呢、這個董建華開始啦。董建華喺佢特區特首任內，二零零一年，即係香港回歸冇幾耐啫，就馬上咧就係、是、通過一個即係頒呢個大紫荊俾楊光先生。大紫荊俾楊光，諷刺嘅係將一個次一等嘅金紫荊咧，係頒俾阿何佐之。何佐之咧，何許人咧？何佐之係商業電台嘅老細，而商業電台最喺暴動之中最出名嘅就係佢嘅播音員林斌俾人哋燒死。咁好啦，嗱，你將特區嘅最高榮譽俾一個暴動嘅策劃者，或者冇，即使佢唔係策劃者，一個推動者，一個標誌性嘅人物，但係將一個次一等嘅榮譽頒俾一個反暴動嘅人，咁你呢個係帶出一個乜嘢政治信息呢？就係、是、話暴動好嘢，暴動即係反暴動就次一等咁樣。咁呢個咧就完全顛倒咗香港社會對個價值觀啊，完全顛倒咗我哋嘅價值觀。咁好啦，自從特首開咗呢個頭之後咧，我哋就睇到開始咧左派開始有人咧做好多嘢啦，就要慢慢嚟改寫呢段歷史。咁啊，為六七暴動平反或者洗刷歷史嘅工作咧，啲過去二十年嚟咧一直都冇停止過。到近呢兩年咧，我哋聽到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同埋黃定光，佢居然夠膽公開咁講，清華街兩子弟嘅炸死係港英嫁禍，然之後咧話林斌嘅死同左派無關，點解啊？因為你捉唔到兇手，你點證明佢係左派啊？咁樣嗱，呢兩位立法會議員咧喺議事堂上咧係公開否認，即係佢哋嘅曾經做過嘅事。咁我話當時嚟講，我覺得即係我已經係覺得哇唔得掂啊！咁樣搞落去，即係嗰種即係改寫歷史嗰樣嘢會越嚟越嚴重。好啦，跟住我睇到警隊嘅網頁主動去改修改一啲歷史嘅陳述。咁啊，跟住咧就係和合石拜祭。和合石拜祭好得意喎！和合石拜祭嘅時候咧，就最初都係一啲當年嘅 YP， 即係所 YP 即係 Young Prisoner 啦，即係當年嘅少年犯。整整下咧，由呢個具有官方身份嘅人，亦都參與呢個和合石拜祭啦。譬如工聯會嘅人咧，已經開始參加和合石拜祭。我特別係中聯辦。中聯辦咧一直同呢班人咧係保持距離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六七暴動呢樣嘢咧係北京已經定性為錯誤嘅嘢，咁所以咧中聯辦咧因為有北京呢個定性咧，所以中聯辦唔敢太公開同呢班人接觸。咁但係咧到咗雨傘運動前夕。中聯辦覺得呢班人係可以被利用嘅，所以開始就同佢哋接觸啦。開始接觸嘅時候咧，就好得意喎，即係大家都喺香港，中聯辦又喺香港，呢班 YP 又喺香港，但係佢哋選擇唔喺香港見面，選擇走去深圳見面。咁啊喺見面嘅過程之中咧，就首次咧就係話。強調翻，即係認同佢哋係愛國、反帝反殖一個咁樣嘅行動，然之後咧就話目的係點樣咧？即係話咧，而家咧即係面臨即係外國勢力要嚟搞香港啦，咁即係暗指佔中啦。咁所以咧，希望佢哋能夠嚟秉持一貫嘅嗰種愛國愛港嘅精神咧，出嚟反對。 咁所以咧，到阿周融搞起嗰個反佔中大遊行嘅時候咧，佢哋嗰班人咧就嗰班 YP 咧打出一個大 banner 嗰、那個這個打出佢哋嘅六七動力研究社呢個大 banner， 咁啊好開心好 high。其中我問。即係我問佢哋一個，即係點解佢哋咁 high？ 佢話：阿爺足之認翻我哋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聽完之後咧，我覺得好為佢哋好惋惜啊！即係自己即係因為六七已經一肚子氣，俾阿爺拋棄啊嘛！嗰陣時係北京定性六七係錯誤啊，所以等於俾阿爺邊緣化咗。幾十年之後咧，阿爺叫你出嚟。動員翻你出嚟反佔中咧，你好開心打開 banner， 然之後話啊，足之俾阿爺都認翻我哋，咁即係你睇到就係佢哋嗰個嗰種思維，嗰種即係盲目服從嗰樣嘢咧，係令人好惋惜。好啦，咁啊，跟住咧呢種咁嘅接觸咧，到近期有進一步即係升温，就係喺舊年底咧。他們新中聯辦社工部的部長叫做唔記得咗名字，中聯辦社工部部長帶他們這班人呢，以一個資深愛國工會工作者代表團這個名義呢，去北京，就北京港澳辦副主任出面嚟接待佢哋，黃柳權出面嚟接待佢哋。同佢哋接待佢哋嘅時候咧，就當然聽取咗佢哋嘅回報，希望能夠平反六七暴動。當時咧，佢就口頭上咧就話肯定佢哋六七嘅時候咧係一場愛國反帝反殖嘅運動，然之後答應佢哋咧，就係話將佢哋嘅要求向最高層打報告請示咁樣。嗱，如果佢向最高層打報告請示嘅時候咧，咁如果萬一習近平同意的話咧，咁就六七暴動就會定性為一場愛國反帝反殖嘅暴動啦。所以我就覺得咧，呢樣嘢咧就點解係即係我覺得好有必要咧，係去將六七暴動嘅一啲史實係保存落嚟嘅原因。咁啊，因為呢啲史實如果唔保存落嚟嘅時候咧，相信下一代嘅人咧就會認可咗佢哋陳述嘅嗰個暴動啦。咁啊，咁啱咧就係因為。阿羅因為導演咧係拍攝嗰個消失嘅檔案，使到我有機會咧係接觸到呢個吳迪洲嘅筆記。吳迪洲何許人也咧？吳迪洲係1954到1957年呢段期間咧係香港地下黨工委嘅第一把手嚟嘅，佢地位相當於今日嘅中聯辦主任。黃振文咁嘅角色，佢亦都係曾經咧係喺49年前後咧，為呢、這個新中國嗰個穩定咧係立下汗馬功勞嘅。佢係曾經係策動或者參與咗兩航起義啦，兩航起義就係即係話國民黨策動國民黨兩個航空公司嘅起義。接收曬國民黨喺兩行喺香港嘅資產，佢又發動咗呢個招商局嘅起義啦，發動咗呢、這個即係策動咗雲南起義，策動咗呢個西藏嘅和平解放。原來西藏嘅和平解放咧係喺香港即係商量嘅，咁所以咧佢係喺一個咁嘅關鍵嘅人物。六七暴動嘅時候咧，佢又喺周恩來身邊咧。是負責即係周恩來同埋香港左派之間嘅聯繫，所以佢嘅筆記咧係有好好好有歷史價值嘅嚇。咁、 咁我睇完佢嘅筆記之後咧，我覺得咧，哇！這個筆記咧係能夠好貼切地咧反映當時嘅一啲實際情況，係有可以有力地咧係駁斥而家一啲即係想為呢個六七暴動翻案嘅一啲言行，所以我覺得係好有價值。咁所以咧，我就係、是、用咗大概半年時間咧，就係、是。是搞成呢本書。咁首先我要講嘅就係、是，我唔係一個即係歷史學家，唔係一個政治學家，我係記者。老闆話記者記也，即係話你記嘢嘅啫，你唔係去要去發揮去善信，所以我冇呢個學者嘅嗰種專業嘅訓練。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可能會。從學術的角度來講咧，會覺得有些地方不夠啊，或者有些地方係即係說服力不夠啊，咁唔緊要嚇。咁即係我只係記也，記者記也，我成日記住呢句説話，我就記低人哋講過啲乜嘢嘢，供大家參考。所以我成日覺得我係喺呢本書入邊咧，即係我冇太多即係真知灼見，但係只係做了一個文抄工，將我所見到嘅嘢。全部記低落嚟，記低落嚟有個好處就係話，將來如果有人要對呢個六七進行平反的話咧，首先佢要過到我呢本書嘅關，因為我呢本書係有好多實實在在嘅材料，係使到佢哋係難以去翻案嘅。除非你話吳迪洲啲嘢假嘅，咁我都好講啦，係嘛？即係如果中央真係話咁樣定性的話，都冇得好講。但首先你要過到呢本書嘅關，過到吳迪洲嗰啲材料嘅關。咁啊，呢個就係一個簡單嘅開場白啦。咁好啦，講到本書同其他六七嘅著作有乜嘢唔同呢？咁我覺得我最大嘅發現係而亦都值得今後。有心從事歷史考證工作的朋友咧，係進一步去發掘嘅。就係、是、我發現到咧，係早喺1945年，中共已經同英國係達成咗一個秘密嘅協議，就係、是、話英國允許共產黨喺香港。有一個半公開的身份，但個條件就是什麼呢？就是港共的活動不能夠危害到港英的統治。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很重要的發現，我自己覺得當時很多朋友 都會提出，當時中共為什麼有什麼把炮可以 跟英國達成這個協議呢？原來看回當時的歷史呢，1945年日本仔投降的時候呢，涉及到由邊個嚟接管香港的問題。咁當時大家都知道啦，蔣介石希望趁機會收翻香港，英國亦都想即係繼續保留香港。咁但係當時香港喺軍事上嚟講咧，係實際上處於中共所領導嘅。東江中隊、港九大隊的控制底下，即軍事上啊，香港是中共控，當時是中共控制緊。咁咧，你睇翻啲其他嘅資料咧，中共同埋國民黨咧都有喺大陸嗰度咧都有爭奪呢、這個接收權。即在內地很多 地方日本仔投降的地方呢，國民黨和共產黨呢都在爭奪那個地區的、接收權和受降儀式的。唯獨在香港呢共產黨主動撤出香港，將香港這個地盤呢交回給英國。嗱，呢個秘密協議咧，當時嚟講咧 係講明唔向下面宣傳嘅，亦都唔反對，即係唔會公開反對話香港俾英國。咁好，即係好得意。咁原來咧就係、是、我抄到一份當年咧負責去同英國談判嘅一個共產黨嘅老幹部叫譚天鐸，佢就係奉命去同港督去談判。咁原來咧就係話佢哋中共當時研判咧，香港如果留喺國民黨手上咧，即係佢哋就冇失去一個地盤，因為整個香港在呢個國共內戰之中咧，其實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香國共產黨利用香港係進行一些即係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嘛。即係當時國民黨奈佢唔何嘛，因為佢英國喺香港喺英國統治底下，所以佢哋寧可香港係交翻俾英國，使到佢哋能夠繼續利用香港嚟從事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咁所以咧，當時咧就派譚天鐸咧去同英國談判，就話即係中共主動撤出香港，但係咧要交換咧。英國允許共產黨在香港可以有一個半公開的身份，咁英國緊制㗎，你主動即係支持，等於支持英國收翻香港嘛，佢緊制㗎，所以答應咗佢呢個要求。但係咧，同時咧就附加一個要求，就係話你港共嘅活動，港共喺香港嘅活動唔能夠危害港英在香港的統治。嗱、啊，咁呢個咧，呢、這個咁嘅秘密協議咧，我揾到之後咧，我去查一啲有關東江中隊嗰個歷史嘅資料。其中包括查一個阿陳瑞章教授，佢係港大教授陳瑞章寫咗一本書，係就係講東江中隊喺香港的發展啊，點樣打遊擊啊，後來點樣撤出香港啊？撤出香港的時候咧，東江中隊仲發表了一個即係告港澳同告港九同胞書，解釋佢哋點樣即係撤出香港，都冇提及到呢個秘密協議。因為秘密協議咧係最早咧喺譚天鐸嘅自己嘅回憶錄入邊咧，那個回憶錄嘅個題目就係即係佢同港督談判的個過程是第一次是見到的。咁後來咧有另一個歷史學家咧，係根據譚天鐸呢個講法咧，就再補充揾到一啲相關的資料。咁而家呢個秘密協議就喺我呢本書入邊咧，作為一個附錄咧，係俾大家參考。咁好啦，就係呢個值得我哋大家去歷史研究者進一步去探索的問題，就是說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英國是第一個西方國家即是承認他的，而且跟他建立一個即是代辦級的關係。這個行動究竟跟這個1945年這個秘密協議有沒有關係呢？那我不知道，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而且我想通過英國解密檔案去查英國有沒有記載這個秘密協議呢，我來不及去抄四五年的資料。因為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解密檔案的搜索範圍呢只是六七年的解密檔案，我沒有去搜索到更早之前的解密檔案，所以我不知道英國的解密檔案對這條秘密協議有沒有記載。這個是值得以後大家從事歷史研究的朋友呢可以去進一步去搜證、啊、我提出一個我的線索，希望大家以後有人去能夠去搜查到，特別去搜證到是不是49年率先跟中共建交，會不會跟這個即是投桃報李呢？因為當初他共產黨支持英國嚟接收香港，同呢一點有冇 有冇投桃報李嘅關係咧？咁呢個我唔清楚，但我有咁嘅聯想。嗱，呢個係我一個發現。咁我呢個發現究竟對六七暴動嘅研究有咩重要性咧？個重要性就在於咧，我睇翻以後日後啊，即係四九年之後，北京點解不斷叫港共唔好挑戰港英嘅統治地位？嗱，最初未揾到呢個秘密協議嘅時候咧，我都好奇怪喎，即係點解係咩係咁樣嘅情況？因為喺吳迪州嘅文件入邊咧，有一個1959年50天整風會議嘅記錄，我覺得呢個50天整風會議嘅記錄咧係好重要，係大家研究。坦白講，我未用盡嗰啲材料嘅，仲需要大家對呢段歷史有興趣的話咧，仲可以繼續喺嗰沓材料入邊咧去揾一啲線索出嚟。呢、這個50日嘅整風會議點樣嚟嘅呢？嗱，我哋睇到李后喺佢喺《回歸的歷程》呢本1997年前後出嘅書入邊咧，佢有講過咧，即係中共喺香港49年以嚟咧，犯過3次嚴重嘅左傾錯誤。第一次係50年代初，第二次就係500年嘅左傾。第三次就是67年的暴動。咁當然李後冇話，李後嗰本書入邊冇講到話呢三次其實個根源都一樣。啊，佢冇話即係六七年可以追溯到幾時幾時。但你睇翻吳迪州50日整風記錄、整風會議記錄入邊睇到咧。就根本六七年犯的錯誤咧，喺500年的時候咧就已經犯。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喺點解會召開一個50日的整風會議呢？原來個情況是咁樣嘅。根據廖承志傳記，廖承志傳記是國內一個高幹的女寫成的，因為高幹是鐵英，浙江省委書記，佢女。鐵唔知捉乜鬼嘢，即係有個捉字，我唔記得咗佢名字。佢寫咗一本廖承志傳記。咁廖承志傳記咧記載咩咧？記載1958年，58年咧，香港工委副書記祁峰上去北京匯報工作嘅時候咧，就好冷得戚咁樣咧。即是匯報在香港進行10大鬥爭的成果。咁咧，當時咧，陳毅一聽就皺起眉頭，然之後聽完佢匯報之後咧，就有句咁嘅 comment， 就係話阿祁峰咧，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即係可愛先啊！你幼稚，即係話你細路仔幼稚好可愛。阻得好幼稚，同時阻得好狠、好可恨，因為你犯，因為你阻犯嘅錯誤咧係好可恨。呢句説話咧係喺香港左派圈子入邊流傳好廣嘅，即係批評呢個香港左派阻得可愛、阻得可恨。咁就喺咁嘅環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周恩來當時就話啦：睇嚟就要召開一次整風會議。將香港所有左派的頭頭咧，就召去北京開一個50日、長達50日的整風會議。咁吳迪州對這個會議咧就有好詳細的記載。在會議入邊咧，就係、是、不斷陳毅咧就不斷批評佢哋咧係想取港英的地位而代之，即係呢、這個即係話。港共 想取港英嘅地位而代之咧，呢、這個嘢咧係五百年已經開始有噶啦。咁根據頭先我所講廖承志嘅記載咧，嗰本書嘅記載咧，佢話由於佢發動十大鬥爭，嗱，我坦白講，我抄過好多，問過好多人，抄過好多資料，我唔知道佢所講十大鬥爭係指邊十大，因為好多人都話記憶唔到。咁但係咧，根據廖承志嗰傳記嘅記載咧，由於佢喺香港搞十大鬥爭咧，係令到港英好緊張。佢話警車日日圍住新華社轉嘅，即係生怕喺新華社會引爆一場反對港英統治嘅一場運動咁樣樣。好啦，咁所以咧就係話，我見到喺嗰五廿日嘅政府會議入邊咧，係不斷咁樣係講話，你唔能夠挑戰港英嗰個統治地位，唔好將新華社變成第二權力中心。呢、這個喺嗰、那個先、那個會議入邊咧係好清楚嘅。咁甚至乎講得好清楚，你話你嘅角色係去照顧港澳同胞嘅利益，錯，直情係咁講啊，錯，即係你嘅中央俾你嘅任務唔係叫你去照顧港澳同胞嘅香港同胞嘅利益，講中央俾你嘅任務係其他，咁就講其他嘢啦。但係咧好明顯就話照顧港澳同胞嘅利益錯咁樣，咁可見得咧，即係當時嚟講佢講。港共的做法咧，係不斷係經常違背即係中央的一啲指示。咁我就從呢度睇到咧，就係話喺由五百年開始，就港共已經有一個心理嘅潛在嘅意識咧，係想去取代港英。將新華社變成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好啦，嗱，咁呢個就係五廿日會議嘅一個即係核心嘅嘢啦。到六七年嘅時候係點樣樣咧？六七年暴動之前嘅六六年，工聯會派一個代表團去北京，向北京表達港澳同胞希望早日解放這個嘅信息。我不否認在左派圈子之中可能的確有人想早日解放，但這個是完全背離當時香港的實際的民情。為什麼實際的民情呢？大家知道香港人口當時的結構是怎樣呢？戰後香港人口是75萬左右，去到50年已經飆升到200萬。為什麼短短五年之內飆升200萬？全部都是很多都是走逃難下來香港，即是逃避共產黨的統治來香港的。去到1960年到去到300萬，都是呢60年代、50年代不斷即係走嚟香港的人。試問呢些逃避共產黨走嚟香港的人，會不會迫切希望即係呢個早日解放呢？我相信不會啦，嚇、啊！而當年我哋細路仔的時候嗰、那個。好多人嘅集體嘅記憶係咩咧？係我哋咧係著住好多衫，夏天盛暑之下著好多衫，棉襪啊、冷衫啊著住，然之後行過羅湖之後咧就剝低曬啲衫寄俾呢個鄉下人。大家咧係大擔小擔咧，係擔啲挑啲油啊、米啊咁樣去大陸。這個是我的年紀的人很多人的集體記憶。試問當時的香港人會不會迫切盼望解放呢？ 我覺得就絕對不會，絕對不會的時候，為什麼左派要走去北京，即是工聯會要去北京說香港同胞盼望祖國解放呢？我覺得那個潛意識就是應該由我港共來取得這個香港的管治權，因為 你早日解放之後呢，理所當然掌權的就是左派嘛，是吧？即好像現在你回歸之後掌權的就是左派這樣，即是同一道理。所以我覺得呢，這個這樣的這個這樣的心態呢，就是亦都是違背了這個中英的密約，說香港左派不挑戰港英的管治這一點。由於他是不斷違反了這個密約呢，所以出現了呢，就是五八年那次的十大鬥爭，跟著發展到就是六七年的這個六七暴動。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是整個暴動，即是一些潛意識其實呢，當時六六年工聯會派人去北京，話俾北京聽，香港同胞盼望早日解放。當時嘅吳迪洲即係已經同佢哋講，同佢哋講得好清楚，點解中央唔解放香港住？點解從中央嘅角度嚟講，香港越遲解放越好？然後叫他們說服他們回香港呢，即是密密地工作，不要再要求解放了這樣。但這個是六六年的事，即是說呢，未有暴動之前，港共那種迫切希望解放，迫切希望通過解放來取得香港的管治權呢，那個心態呢是躍然於紙上。好了，到了六七年，六七年四月，那時仲未發生暴動嘅。六七年四月，陳毅已經即係國務院副總理陳毅，主管香港工作嘅陳毅咧，當時已經係受批判啦。咁喺吳迪洲嘅筆記入邊咧，記載咗陳毅一句説話，佢話：即使90%嘅市民都組織起上嚟，香港都不要解放住。咁我覺得呢句説話係好明確講到咧，即係喺暴動發生之前啊，係好明確咁講到，即係話，縱使你左派點樣吹噓話香港同胞已經組織起上嚟，準備迎接解放啦。陳毅話：即使90%嘅人都組織起上嚟，我哋都唔解放住。咁即係呢啲材料，就反映到呢，就是说这个香港左派之所以迫切要求解放呢，其实个潜意识就是希望解放之后呢，轮到他们做庄，即是一个意识。而这个潜意识呢，到北京是很清楚的。北京即是讲周恩来啊、陈毅啊、廖承志啊，那些是很清楚。所以到了1978年，文化大革命完了之後，召開一次港澳工作會議，又是召集港澳左派的頭頭上去北京開會，在個會上面總結六七暴動的錯誤的時候呢，有兩條文件來的，正式文件來的，說左派六七暴動的錯誤，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即是说呢，即是北京看得很清楚，左派发动这个暴动呢，反英第一，即反了英之后你才可以有轮到你嘛，收回香港第二，即是逼中央收回香港第二。那这个是即是记载了在中共官方文件里面的，即是總結六七暴動的錯誤，就是反英和這個要求，即是 即係提早解放香港。咁呢要即係完全違背當時即係中共對香港個政策。咁仲有我呢個書入邊仲有好多其他新嘅發現。譬如包括呢個暴動期間，中央同地方同香港之間個組織指揮體制係點樣樣？我發覺喺之前所有嘅中文書入面咧都未提過呢個問題，所以我亦都喺呢度喺嗰度咧係講得比較詳細一啲。咁或者我諗個時間關係，我諗多啲俾大家問問題可能仲好，係嘛？ 嘅，我哋再一次多謝啊！ 開始做嗰個協議到六七暴動前後嘅一段時間，或者對年輕嘅朋友嚟講可能都未必完全掌握到嗰個脈絡嘅嚇。咁大家可以喺而家就我哋大概一個鐘頭時間， 跟住落嚟呢一個鐘咧就係交俾大家嘅，大家嘅時間咧亦都係令到。呢一次的、沙龙呢和其他几次的那个演讲或者是网台的那个访谈不同的地方，那我就将时间交给大家，大家可以随便提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OK 有没有人、oh, OK 这个 多谢陈先生，那就我就早幾個月就有機會咧，就啊訪問咗幾位六七暴動喺監獄嘅人，因為咧就因為我堂阿叔咧就喺嗰個 PY 倉嗰度咧，就係同曾德成、陸德成同埋楊嗰、個叫楊咩啊？ 楊 耀邦。 楊耀邦。 一齊喺 YP 方，喺嗰個 YP 倉嗰度，咁咧就傾咗偈。咁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當其時英國政府咧，亦都係好粗暴。咁所以咧，我想講一句就係話，我哋要譴責發動六七暴動嘅人，亦都同情一啲參與者。其實有好多真係好無辜。當其時我哋係住農村嘅，喺元朗馬田村。咁咧就當其時有學習班，咁咧有有英國政府咧就港英政府就捉人。咁咧我堂阿叔咧就要求放人，後邊就俾警察搏到流血，就反而係告佢襲警，咁樣入獄。咁就曾德成大家都知啦，發傳單啦。咁我都問過佢，我話照計傳單只係都算一種文明啊，即係唔係一種暴力啊咁。咁佢覺得咧都好難翻案。佢當其時咧係三讀已經通過咗，呢個係一個例嚟嘅，都係犯法嘅，係嘛？所以其實佢覺得都好難，佢話即係冇罪。咁就最荒謬咧，就係、是楊耀邦。楊耀邦當其時咧，其實係公務員。佢點捉嘅咧？喺北角嗰、那個商務，佢賣書，咁咧就抄到佢有《紅旗》雜誌。咁佢審佢嗰陣時咧係唔公開嘅，審佢唔公開咧就話。佢點判佢罪咧？佢話嗱喺《紅旗》雜誌度，如果我見到咧話係打到港英咧，一句打到港英判兩個月，就判一個月。佢話而家咧我數咗咧有十八個，所以要十八個月。咁佢就反駁啦，佢話《紅旗》雜誌喺香港你冇禁到嘅喎，係可以買嘅喎，咁都得嘅話唔接受。佢話冇可能嘅喎咁。當時個法官就話：問佢你係咪中國人？佢話係，就判佢十八個月。咁佢真係好唔合理。咁佢話最後佢話 呢個孫密遠咧都其實已經坐完監噶啦，都覺得呢個案件有問題。佢話係覺得係判錯嘅，但係要佢簽一樣嘢，你要承擔曬所有後果，即係你冇得去，即係你坐完監就坐監，你點都係咁樣噶，只不過係錯咗啫。佢就咁樣講嘅，嚇、啊。咁即係亦都覺得，剛才你講話嗰啲參與者，甚至係坐監嗰啲，其實真係都幾多冤屈咯。再加上如果係贏唔贏，佢更加慘啦。咁就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史實嘅一部分啦。即係咁啱就係話我覺得六七暴動係應該唔能夠洗刷嘅，係應該要盡量將啲史實要擺出嚟。咁啊，程先生有咁詳細，仲有咁多嗰啲咁深嘅資料咧，我覺得係真係好珍貴，值得真係更加要去攞多啲出嚟。咁就我因為咁啱，我有個外甥都寫緊張 paper， 就關於六七暴動。咁我亦都希望係介紹呢本書俾佢，或者可以補充多啲嘢啊，定我覺得係要。我覺得是一個轉捩點，六七是一個轉捩點，無論好與壞都好，在香港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多謝。 好，多謝這位朋友的補充。事實上呢，當我寫完本書之後呢，我都掙扎過一段時間，就說我要不要寫個後記，即是說在本書後面呢有個後記，即是說講一講對 YP 的一些有某一些 YP 的遭遇，即是表達一些我的看法。那我是那時本書已經寫完了，寫完未曾交給林先之前呢，我 是用了兩晚時間來考慮我要不要，即是沒有一個 chapter 啦，就是一個後記，即係成本書的後記，一個筆，用一個筆的形式咧嚟談一談對 YP 的看法。咁其實我對 YP 的看法咧，我以前寫過文章噶，但係咧就係話吃力不討好，吃力不討好。第一咧就係話點解話吃力不討好呢，就係、是、得唔到 YP 的認同，而且仲對我呢是抨擊。但是我覺得我對 YP 的看法就是兩點，你又要我改寫這兩 改我這兩點兩個觀點來寫一篇遷就那個什麼的，我又覺得做不出。我兩點是什麼呢？第一，他們是很多人是無辜，這件事呢是要肯定的。即是说他无辜的意思，即是说不是他们很 恶意地去参加一场搞乱香港 的活动，而是出于义愤。出于义愤这件事呢，我都说我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对那个社会的不满呢，我都是有经历的，是吧？即係呢、這個頭先我講到話，我去喺幫我阿媽去贊育醫院，陪我阿媽去贊育醫院生細佬妹嘅時候咧，我都學識要即係我阿媽叫我遞個紅包俾啲咩，咁當時細個都覺得呢啲好無稽，係嘛？同時咧，我係自細中意周圍走嘅，對馬仔坑木屋區居民嗰啲生活狀況，我係非常之了解。所以喺當時嚟講咧，係好多人出於義憤同情呢個工人。暴動開始嘅時候，我都係好同情啲工人噶。所以咧，第一，我肯定 YP 入邊有啲人係出於義憤而參與到去，亦都唔否認當時係有一啲唔恰當嘅暴力。所以我第一我表示同情，第二我強調一點咧，就係話人貴有獨立思考能力， 當你在參與的過程之中呢，你有沒有這個獨立思考能力是很重要的。你如果沒有這個獨立思考能力的時候，你不一條路走到底，就是什麼咯。我曾經試過在一個研討會上提出我對 YP 遭遇的這兩點看法呢，就幾乎被他們圍攻。他們說我第一點，我說同情呢，他說我是留惡如淚，即是第二呢，我強調呢，要這個獨立思考能力的時候呢，他說我在他們傷口上撒鹽。但我一直來我都覺得是很重要，就是說這兩點，既同情，但是你要有反思能力，才是一個對他們一個恰當的態度。但是既然他們認為我如果同情的話就是撒惡如淚，我提出建議的話，他們說是這個撒鹽。我想了很久之後，我決定都是不寫這個後記，就後記我結果沒有寫到，就費事再引起。因為你整本書都是批判這個極左的東西的時候呢，你再突然間說同情他們呢，他們會覺得呢 你真的在那裡撒惡如淚咯。 程生，去年看消失的檔案的時候，雷導演就現在一個問題呢，那時候沒有問到的。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是曾經提過吳迪修先生是將如果我沒有記錯，是說本來是華潤的公司的不知道某些負責人，當時好像是沒有提過的，是將本來是將一堆開山刀還是不知道什麼呢，是想運來香港，跟著被他 stop 了的。但其實呢，那時候很興趣知道究竟是當時那個華潤的負責人是哪位，那時未有機會問羅導演，又或者程生有沒有其他資料是說關於啲中資機構在綠色暴動裡面呢，他做了有什麼作用呢？ 好，我這個主持人做一個決定，我決定買一送一，羅導演都在這裡，所以我們買一送一，即是看看誰來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交給他。 我答前面，華潤總經理叫丁克堅，這個人很吊詭，他完全隱形的，他的背景是由廣東省的公安廳調下來，比較多中共的架構，我估計程生可以答得比較多。所以我們當時就是這麼奇怪的，有個這樣的人為什麼會這樣的呢，那就不停在資料周圍，我想每次都有四五個資料不停在求證。這個丁克堅幾乎在整個暴動期間呢不見他出現的，他的位置很高，華潤總經理在一個大公報入面呢，有一次過去澳門開會，他海關被攔，就在頭版的下一角呢，很小的角落，就是將我們的即駐外的一個，因為他的身份是傾談生意嘛，華潤總經理外貿的，就不給他即過境刁難他，那麼強烈抗議。這個人完全隱形的，港澳工委的指揮部還有很多人是隱形的，如果大家去將這個六七暴動的資料呢比較容易入門來看呢，鄭華程先生說的資料呢，我就這麼坐在這裡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應該都幾難消化下的。金瑤瑜的回憶錄啦，羅夫先生的回憶錄啦，比較容易聽故事這樣入門先，即是他們在那個金瑤瑜先生所說的金老總啦，即是文匯報剛剛那個指揮部那班人是阻到呢爭取比賽鬥阻啊，然之後呢就在北角的電車站那裡，6月10號啫，建議呢做炸彈。6月10號是什麼概念呢？還未曾大罷工，5月下旬是全港那個罷工啦，即未曾更即剛剛6月開頭呢就有六三社論啦，就有緊急法令啦，就有人自己做炸彈啦，這個這樣的高層做炸彈擺了北角電車站那處，然後他的炸彈做得不夠水平，他不爆啊。早上很早第一班那個電車一開車的時候就會撞就會爆，你想想多恐怖呢。咁金如話：咁唔得嘅，咁佢炸死工友，咁就批評佢不敢勝利，即係嗰陣時係阻到咁樣嘅，不敢勝利。咁所以呢啲咁嘅線索咧，一條一條黐起上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呢啲嘅情景。 其實我想講兩句 YP 嘅，因為我哋有一班人應該話接觸到你所講嘅啲 YP， 大家都好同情。六年之前，我覺得好同情，我哋就開始呢個故仔。你講嗰啲 YP 嘅狀況咧，每一個人講嘅故事都唔同。我覺得而家企出嚟嘅 YP 咧，同大部分唔企出嚟嘅 YP 咧，係唔同嘅人嚟嘅。唔企出嚟嘅 YP 嗰啲咧，有好多故事我都好同情、好相信。企出嚟嘅 YP， 六年之前到而家，佢哋嗰個整個狀態嘅變化之大咧，係當時講嘅一個故仔，喺中大歷史系做口述歷史講嘅一個故仔，同屈永賢講嘅故仔、張家偉講嘅故仔同我哋嘅故仔，每個故仔都唔同嘅。即係咁 ，YP 有300人喎、是不是企出来的几十人就代表 YP 呢？但是我接触的很多的是没有出到镜的 YP， 即都是确实你所说的，就是当时受到鼓动，他们很值得同情，他们真是一腔热诚，无论 YP 或者工人都是伤害很大的。那他们真是一班沉默的人，那我们是真是无限同情。但是如果有一班人组织起上来，为了整件事扭曲，甚至是叫做搶奪話語權，然之後整件事變成了愛國的行動的話，我想一般的香港人，因為大部分的香港人是受苦的嘛，300萬人，我們為什麼在巡影裡面有很多左派的朋友呢，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香港人願意知道這個歷史，因為這個歷史在他們的心裡面有這麼多老人家，當時他們的子女帶他們來輪椅嚟、拐杖嚟，因為記憶喺個心裏邊，佢哋好唔開心，即係覺得資料檔案點解喺個區裏邊，既然上唔到院線啦，點解會咁多人願意睇呢？因為嗰個係我哋嘅記憶嘅一部分。咁而YP 嘅故事就好多啦，我哋有好多冇出過街嘅 YP， 我對佢哋嗰當時嗰個被個領導拋棄啦，被個領導扇低啦，佢哋一腔熱誠啦，佢哋做嘅事好少，受到嘅傷害好大。甚至不敢跟家人講，我們都是無限同情。但是就不是說有幾個人，甚至有一些人認為他的經歷就代表了，那個就在個說法上面其實又很難很難說得過去。陳先生還有問的比較架構上的一 些左派都當時是怎樣的 一種動員狀態呢？我這個書裡面呢有另外一個新發現咧，係以前都冇人講過嘅，就係原來咧，香港左派咧，除咗我哋過去聽得比較多嘅叫做港澳工委之外咧，仲有一個我哋聽都未聽過嘅組織，同港澳工委平衡嘅組織，叫做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嗱，呢個就係喺吳迪洲個筆記入邊咧，係多次提到，係譬如第一次佢提到就係周恩來聽取咗工委、城工委嘅彙報。咁當時我接觸吳迪洲嘅筆記嘅時候，一睇到呢一條嘅時候咧，我話：咦，個城工委咩嚟㗎？未聽過嘅，我自己未。看到這未接觸這個問題之前，我以為我對左派是很了解。在香港，我在1990年、辦這個當代的時候，我 是最早將工委的新華，即是西環社的組織圖畫出來的人。當時我以為我自己 對左派很了解，所以咧就將佢組織圖畫出嚟，結果咧發覺到有個成功位之後咧，我發覺推翻曬我自己嘅認識。我話：咦，乜仲有個成功位？跟住咧，即係喺吳迪洲日記入邊咧睇到呢、這個唔係一個偶然出現嘅，係經常出現嘅，就係話兩個位咧係平排嘅。你譬如話頭先講話周恩來聽取咗。工委、城工委的匯報，跟住又有這樣的記載，工委、城工委的領導梁威林 李新等咁樣嘅表述，即係兩個平台嘅機構。再睇到落去咧，就係喺呢個暴動嘅前線指揮部點樣構成嘅咧？就係由工委同埋城工委協調產生。嗱，咁即係話咧係好清楚，即係從呢啲痕文嚟睇，你睇到咧係有兩個組織平衡嘅組織。咁所以就令到我要去揾究竟城工委係乜嘢嘢。咁香港嘅城工委咧，過去嚟講咧，即係我未聽過啦。但係內地嘅城工委我係聽過啊嘛。內地嘅城工委係咩咧？內地嘅城工委咧係準備即係解放軍進入某個大城市之前，佢一定喺個大城市入邊咧組織一個叫做城工委。呢、這個城工委咧就係、是、為咗迎接解放軍入城嘅。佢嘅任務就係第一發動群眾，即係準備即係解放軍入城。第二就係、是、呢、這個保護嗰個大城市嘅一啲重要嘅公共設施。第三就係、是、物色一啲管理人才嚟管理呢個大城市。呢、這個係過去城工委嘅功能。咁但係中共好早已經決定咗香港唔解放啊嘛。咁點解仲有一個城工委出現咧？咁樣咁後來就喺吳迪洲嘅文件入邊咧，就睇到佢有個咁嘅記載。佢話中央咧係準備喺解放上海之後五年就解放香港。當時有個咁嘅準備，所以上海係1949年解放嘅。1949準備喺五年之後解放香港，就準備1954年咁上下解放香港啦。咁所以咧，當時嚟講就有成立一個城工委，但係咧就三令五申，香港嘅城工委保密，即係絕對唔公開，而且講明咧工委同城工委之間咧係唔要有任何聯繫嘅。但呢個就喺頭先我所講嘅譚天鐸嗰個回憶錄入邊咧就寫得好清楚，即係。一個工委半公開，可以半公開身份，城工委絕對保密。咁所以咧就係話，因為城工委絕對保密，所以我哋而家一直都冇人知道城工委係究竟係乜，係乜嘢嘢。直到睇到吳迪洲筆記咧，就先至知道佢。直到1967年嘅時候咧，佢都繼續存在，好 active， 而且係即係當時嚟講作為。即係呢個構成個指揮部嘅一個重要嘅 partner。咁至於回歸之後，呢、這個城工委仲存唔存在呢？我覺得呢個問題好值得大家去探討啦。即係如果大家今後有興趣去研究香港嗰、那個、那個歷史啊，同埋香港個政治架構嘅時候咧，呢、這個係好值得去探討嘅問題。九七回歸之後，香港仲有冇城工委？啊 sorry， 我想問個比較 basic 嘅 question， 因為可能我唔係太認識呢段歷史啦。我想請問咧，當時1967年暴動期間或者之後啦，當時嘅香港社會嘅分化咧嘅程度咧，同而家或者雨傘運動之後嘅分化嘅程度點樣比較咯？同埋我想問，咁呢個暴動完咗之後，北京閂咗水喉之後，咁呢個操控者、參與者、一般市民同埋港英政府，其實當時係對呢成個運動有咩反思咧？唔該曬。 首先咧你話當時社會嘅分化係點樣樣咧？當時社會係相當一致嘅，就係即係講主流社會啊，主流社會係相當一致地反對左派嘅暴動。呢樣嘢咧就係喺無論你從當時嘅即係左派以外嘅報章，你係睇得好清楚嘅，即係。左派報章就係文大新精商呢幾份啦，咁佢當然係100%支持嗰個暴動。除此之外，你明報啊、工商啊、星島啊、華僑啊呢啲咁嘅報章咧，差唔多係一致地反對呢個暴動，呢個係好清楚。所以呢、這個 大輪子打電報翻英國嘅時候咧，佢都強調，佢話即係香港市民對英國政府即係、就是、對港英嘅支持度咧係出乎人所料嘅。即係咁，我諗其實嗰個道理好簡單，因為你暴動係帶嚟一個好大嘅災難啊嘛。當時呢、這個特別係用炸彈之後，即係明報嘅社論就係話，恐怖世界人人自危，真係人人自危喎。第一你唔知幾時輪到你啊嘛，一部炸彈冇眼啊嘛，你整個路邊整個同胞物近，又唔知佢真定假。係嘛？咁如果你一到要拆炸彈，縱使佢係假嘅，你要拆彈嘅過程之中去封路，係造成好大嘅滋擾。所以咧，當時嚟講咧，就係話曾經有位教授葉建文教授寫過一篇文章，佢話：我們曾經站在政權暴力嘅一邊。咁我覺得呢篇文章睇完之後就好慶啦。即係雖然平時同阿葉教授係好 friend， 即係大家訓熟，即係泛民啦，係嘛？即係平時係好 friend， 但係呢篇文章出咗嚟之後，我覺得好難接受。即係佢冇法子理解當時普通民眾嘅想希望盡早日平息暴動嗰個咁嘅心情，佢完全體諒唔到，因為好多問題啊。第一，你唔知幾時。係會咩？當時啲爸爸媽媽全部都唔俾仔女出街或者咩？咁你翻學放學嘅時候咧，要曉路行，即係我哋係經常碰到即係呢個封路啊呢啲嘢。咁而且咧，你巴士罷工，大家完全翻唔到工城，係大家係好厭倦呢種嘅暴動。咁所以咧，大家係會好一致地。支持呢個港英早日去平息呢個暴動，當時冇乜分化，即係我覺得唯一分化就係經委分裂嘅就係左同埋非左，左支持到底，非左希望早日去平息呢場暴動。咁至於咧比較有長遠影響嘅係咩咧？我覺得咧就係話一個咧就係、是、在暴動之後呢，即是港英痛定思痛，因為他看到他的統治都有問題。剛才我說話即是那三大矛盾，他都有份 contribute to 那三大矛盾的嘛，所以 他就是銳意改革，這個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在這個銳意改革之中呢，都要提出呢，就是說佢主要就係利用暴動咧，去壓啲資本家，即係因為佢喺暴動之前啊，我要強調一點，喺暴動之前，港英已經係有意思咧，係立一啲勞工法例，但係咧係俾資本家係阻住嘅嚇。咁咧暴動之後咧，港英就揸住暴動呢樣嘢咧，去壓資本家，使資本家唔敢再反對那種勞工的改革。所以一個長遠的影響就是這個香港的改革啦。第二個長遠影響呢，我覺得呢就是開始即是建立一個香港人的意識。香港在暴動之前呢，有本書是很出名的，就形容暴動前 的狀態，就是說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這個是 Richard Hughes 的著作，就是 Borrow Time, Borrow Place。 大家是過客心態，沒有想著在香港長居。暴動之後呢，第一次是建立一個香港人的意識，所說的獅子山精神就是在那個時候呢，大家慢慢慢慢凝聚出來。所以呢，它是在現在我們說本土意識開始盛行，我覺得凡是本土意識的產生呢，一定離不開那個地方的人有一些共同的集體的回憶。暴動是香港本土意識產生的 我認為啊，我個人認為三次重要嘅集體回憶之一，第一次就係暴動，第二次就係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第三次就雨傘運動，即係呢都係有超過一百萬人參與嘅，或者有共同記憶嘅嘢，有咁大規模嘅共同記憶，你先至能夠形成你自己嗰種即係 sense of identity。咁所以我認為六七暴動嘅另一個長遠影響咧，就係話產生嗰、那個香港人意識。之前大家唔認為係香港有個 separate 嘅 sense of identity。至於你話有冇總結咧？我相信咧內部都有，但係咧都係唔公開。你譬如話，因為點解唔公開呢？暴動涉及到兩國四個方面，邊兩國呢？中國、英國。邊四個方面呢？就北京、倫敦、港共、港英。呢四個方面都有不可推卸嘅責任。北京就因為你文化大革命嗰撇嘢搞起上嚟嘅，佢有理所當然要承擔責任。講你倫敦呢個係你殖民地嘅政府搞出嚟嘅嘢，你難辭其咎。港英咧，頭先講嗰三大矛盾，港英係一定係有，佢統治係有矛盾，起碼唔會造成官民之間個矛盾咁尖鋭。港共更自然係有責任，所以呢場暴動咧係四方面四方嘅責任人咧都想極力迴避，都唔想提嘅，所以就冇睇到任何嘅公開嘅檢討。唔同六六年嗰次，六六年暴動出嚟之後咧，馬上好快就有個即係香港政府有個官方嘅檢討，但係喺六七暴動到而家為止係冇官方嘅正式嘅檢討。但內部嘅檢討有冇呢？有，剛才我提到啦，最早就係、是、最早就1967年嘅年底，即係要北京下令停止暴動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初步嘅總結，就話群眾係英勇嘅，路線係錯誤嘅，責任喺中央。呢、這個就好早已經係喺1967年底內部嘅檢討有啦。但係當時咧就強調為咗保護群眾嘅愛國熱情，所以咧就話唔好向下傳達，因為向下傳達就變咗即係喺即係當時將一盆冷水潑落左派頭上嘛，所以就為咗要保護群眾嘅愛國熱情，就唔向外傳達。但係就承認咧，群眾係英勇嘅，路線係錯誤嘅，責任喺中央呢三句話。呢個第一次，第二次咧就係喺1978年，我頭先提過廖承志召開呢個港澳工作會議嘅時候咧，亦都提到暴動係錯誤嘅，就係、是、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即係當時嘅訴求，呢兩大訴求咧係錯誤嘅。跟住好快咧，到1981年咧，就中共中央召開一次會議咧，係通過咗關於建國以嚟黨同國家嘅若干歷史問題嘅決議。咁呢個決議咧係100%否定文化大革命，形容文化大革命咧係一場對全國各族人民帶嚟嚴重災難嘅內亂。咁你文革徹底否定之後咧，你香港嘅暴動當時係作為文革一個 extension 啊嘛，邏輯上亦都應該係否定啦，係嘛？好啦，咁啊到咗回歸嘅時候，李後代表中央作咗個總結，就寫咗喺佢嗰個回歸的歷程入邊呢本書入邊，呢本書入邊咧就提到建國以嚟發生三次嘅嚴重嘅左嘅錯誤，就最嚴重嘅係六七暴動，亦都造成 最大的損失，有一堆數據講怎樣的損失，所以內部的檢討是有的，但是你說公開出個報告來檢討六七的錯誤 在哪裡、啊、就沒有。 首先再一次多謝程先生寫了這本書啦，啊、也很多謝、啊、林道群，即牛津大學出版社能夠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書、啊、我想、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歷史的記錄、我的問題其實是想問一問呢，是其實我們任何人對一個歷史事件呢其實都會有一個價值的判斷、啊、即是即不單止是個史實，而是對於個史實我們總是會站在某一個位置去對那段歷史做一些判斷。其實我想問的問題就是，其實我們應該站在一個什麼位置去看這段歷史，或者程先生你自己經歷過六七去到這一步，作為一個香港人其實我們站在一個什麼位置去看呢？這樣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因為譬如對於六七暴動，很多人 會站在中央的角度，很容易就說因為他是左嘛，即連中共中央都否定他了，所以他就一定錯咯，樣即剛才你有提及過是不是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我的問題是，如果你站在，即如果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站在中央那個位置，又用那個位置來去幫六七暴動定性呢，其實會有一個危險的。個危險在哪裡呢？就是從中共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從四十年代你剛才提及開始， 我的理解就是，其實香港從來在中共的眼中都是棋子來的，就是都是一個可以利用的角色來的，他從來都不會站在香港人的福祉或香港人的利益的角度去考慮香港的角色或者位置，而是只是覺得譬如在整個中共的格局的佈置入面，譬如、就是、尤其是韓戰之後香港可以扮演什麼角色，所以決定收不收回它。所以呢 我想說的第一點就是，其實對、就是、我理解，其實由四十年代開始到六七到之後、就是、包括中英前途談判，香港人從來都沒有角色的，所以去到現在這個位置，就是二戰之後呢，我想香港人感受更加深刻的就是，其實香港人的聲音從來都沒有被聽到的、這個、所以我想說就是，其實如果我們對於六七這段歷史，如果我們所謂對它的一個批判或者評價是很自然地落入了中共的角度，因為他們否定了六七，所以呢我們跟著他否定呢，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個危險在這裡的，因為他們否定或者批判的理由呢可能跟我們不一樣。而另一個角度呢，就是從所謂港英政府的角度去看六七，我估其實香港人很多人，包括剛才所說、當時的香港人，我理解我的估計，那時候我還未出世，他們都未必說因為支持殖民地統治呢而去對六七做一個批判。如果既不是從中共，也不是從港英政府的話，我估第三個角度，當然你所講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從香港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看發生在香港的這一段的政治事件，當時對於香港人本身帶來的傷害，帶來 的各種各樣的剛才你所講的那個恐怖，而令得香港人對這個事件呢，即我估香港很多香港市民，很多香港市民對這件事件的判斷不一定是從一個意識形態的出發，而是立足在香港人生活在這個地方，覺得這個政治事件對他帶來的傷害出發。我由這裡開始，我就引出一個很重要的，其實我想最後想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個本土意識，或者從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看六七，然後由這裡其實引申出去，就是其實我們想香港成為一個什麼的地方，或者我們有沒有一個視野或視覺是 beyond 英國殖民地和中共的另一個所謂香港人的 perspective 呢，去看我們自己的歷史，評價我們自己的歷史。而我覺得這個其實一脈相承，一路數下來剛才那三場運動呢，其實我會見到一條這樣的線出來的。 OK，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多謝。 這個寶崇興這個提問很好、因為呢是我們看到一件事呢，就是其實港共在香港呢是一直起緊一個破壞緊香港的角色的，即是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都可以是這樣說。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你從李後所總結的，即是說 三場阻擊的錯誤。你都看到呢，就是說在回歸之前呢，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不是這樣的，就是不是好像港共想要的那樣東西，而港共所做的事呢完全是違背中央的事，違背了中央的政策。那我先但即係我覺得喺九七之前，中央嘅睇到嘅利益同香港睇到嘅利益係比較一致，而喺中間作緊嘅係港共。點解我會咁講呢？嗱，你睇下，你睇五九年嗰次五十天整風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我就可以總結出中央對港共的不滿有幾點。第一，就是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這樣的方針。第二呢，就是違背了中共白區工作的原則和個工作方法。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在大陸，中國當然就已經 是建立了政權了，但是在香港來講，它都還是當香港是一個白區。而這個港共的做法違背了很多白區的工作 的方針。第三呢，就是違背了這個當時中共整個國際外交 的政策。當時國際外交的政策呢，就是拉英反美，而這個拉英反美的政策呢，就被港共呢是破壞了。咁而這個當時的中央的政策呢，就要求香港繼續保持資本主義，不要在香港搞社會主義。當時對左派的批判呢，就是說想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教育是這個是60年代初期，即是中共在全國都推行一次，因為要反蘇修 的關係，反對即是當時發生了跟蘇聯的決裂，有九評批評這個蘇聯變修啦，所以在全國範圍就舉行了一次幾年的社會主義教育。而港共呢，就提出呢，香港更加是資本主義的地方，所以更加要搞社會主義教育。而這個在香港搞社會主義教育呢，是完全違背中共當時中共中央的方針。即是你看到從五十天 的整風會議的記錄，你看到了這些，即是中共 對港共不滿的地方。而你看到這些不滿呢，其實從香港的角度來說呢，就是中央的政策啱聽一點，是吧？中央的政策啱聽一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就符合我們的利益咯。不要在香港搞社會主義教育，又符合我們的利益咯。拉英反美亦都是符合，即是跟英國友好的利益，所以當時來講呢，就是說即是我覺得當時的矛盾呢，是香港和中央的利益呢是比較一致，就是港共呢從中作緊。好啦，那港共從中為什麼會 從中作緊呢？ 我覺得呢，就是這個呢，是在吳迪洲的記載裡面呢，就是說自從港澳工委下放到香港之後，這句說話為什麼呢？就是說過去來講，港澳工委呢，就 是作為廣東省的一個部門， 是設在廣州的。1957年開始呢，決定將港澳工委搬來香港。一搬來香港之後呢，就港澳工委 assume 自己有個即是保衛香港市民利益的責任了，那就由此呢就不斷跟港英鬥，直到這個1959年中央要明確指出 保護香港市民的責任錯，即不是你的責任來的。咁即係話咧，喺港澳管委下放到香港之後咧，佢係好自然而然地形成第二權力中心，佢一定要揾啲嘢嚟 justify 自己嘅存在，而挑戰港英嘅工作咧，就成為佢呢、這個成為佢第二權力中心嘅一個表現啦。呢樣嘢就令我諗起九七年回歸嘅時候咧。九七年回歸之前有兩年咧，大概1995年咧，中央係有派人落嚟香港做調查，話要唔要取消新華社。咁當時嚟講咧，我都係被邀請去作一啲即係陳述嘅人之一。咁啊，我當然大力支持話要取消新華社啦，因為我同佢講話，你一日有新華社嘅存在咧。你一日就會有兩個權力中心喺度。咁當時嚟講咧，我記得咧就係話，由於新華社好大嘅反彈，即係話要取消佢，佢好大嘅反彈，用咗好多功夫去游說北京繼續保持新華社喺香港存在，數咗大概有5個理由。當時我知道嗰5個理由係乜嘢，我聽過。咁好啦，咁因為個 lobby 嘅太大啊，所以咧中央最後冇取消新華社喺香港嘅存在。但係咧當時就定咗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就係話新華社同埋特區政府之間唔可以有橫向聯繫，係講得好清楚嘅，唔可以話有橫向聯繫，就係方住咧新華社咧會即係變成第二權力中心，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就係話一直嚟講咧，係應該係講到係應該話係喺呢個2003年之前，即係50萬人上街示威之前咧，北京嘅政策同香港嘅意願都係比較 match 嘅，係唔 match 嘅，係從中國作緊嘅，就係、是、嗰個一直想將自己變為第二權力中心嘅嗰個港共。2003年之後，呢種局面就改變啦。港共就振振有詞，即係話咧，你唔俾我管，你睇下，即係一唔俾我管嘅時候，你香港亂啦咁樣。咁就有好多向北京嘅 presentation， 話香港即係唔掂啦，要加強對香港嘅工作啦。咁就當時就轉變曬成個對香港政策。咁我都覺得咧，即係2003年之後咧，開始出現北京中央從中央嘅角度嚟講，同埋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嚟睇咧，開始個利益咧個訴求咧係出現矛盾。2003年之前咧，我覺得咧即係香港人嘅利益咧同北京嘅利益咧係比較一致嘅。 有冇其他問題？你等陣先，你 second time 好 ，OK。 程先生你好，咁我對嗰個成功位嘅問題好感興趣嘅。我想知道就係你覺得其實會唔會而家喺香港，中央有另外一個隊伍在香港進行某些工作，甚至連傳統的左派在香港，例如民建聯、工聯會都未必知道的，或者他理不著的呢？ 我都說我以前以為我自己知道很多左派的東西，我能夠畫出一個左派的組織結構圖很巴閉，但是呢現在做完這本書之後呢，我完全不敢說，我只能夠說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因為為什麼呢？在吳迪洲的筆記裡面呢，除了記載了這兩個組織之外呢，他還有提到二三線。他說他有次呢就發覺呢，有個二三線的名單，即係 有人要將二三線嘅人啊動員埋出嚟，咁佢知道咗之後咧，佢馬上下令咧燒毀呢個二三線嘅名單。咁好啦，即係話咧，除咗有個半公開嘅工位，跟住有個保密嘅成工位，跟住仲有二三線嘅人物。咁即係話個地下工作個組織非常之綿密，佢入面有提到咧，就係周恩來指示，即係話唔可以隨便動員啲人出嚟參加呢個咁嘅暴動。周恩來指示咧就係話喺港督身邊嘅人唔能夠喐。哇！你睇下喺港督身邊嘅人，喺美國機構嘅人唔准喐。咁好明顯，即係佢都有人係喺美國機構入邊啦。咁所以咧，那個水係好深嘅，即係我做完之後咧，我發覺咧就唔好，我唔敢話我好知啦。咁我記得咧就係話許家屯曾經同阿李柱銘喺傾過偈。李柱銘話即係假如港英突然間走點辦？許家屯話：你唔使驚，佢今日走，聽日成個政權可以接收過嚟。咁我覺得咧，就係呢樣嘢，就係話，即係更加使到我覺得，我而家唔敢講話我好懂呢、這個左派，即係嗰個網絡係好綿密。再咧就係阿吳迪洲提到話喺機場嘅人，你唔好喐。咁我就諗起。我記得我入行做文匯報的時候呢，是知道機場有個人呢，是他的工作就是向這個新華社匯報機場有些什麼人出出入入這樣。那這些人即是講明不准動的人，即係你唔准動員佢去參加暴動，唔准暴露佢身份。咁呢個咧我認識嘅，即係係我見過嘅，大家傾過偈嘅。但當然我當時我唔知佢身份啦，啊！但係即係話我都知道有呢啲咁嘅人咧，係喺各種所謂機要部門度出現。所以你話有冇成功位，我都係我唔知道。但係咧，我好相信咧，係除咗公開一套組織之外咧，仲有一啲其他組織唔奇怪。 係啊，錢生好多謝你寫呢本書啦。咁都更加多謝牛津出版社，即係喺咁嘅環境之下都嚟到去支持呢個工作啦。咁我想問一問就係話，其實咧，吳迪洲先生咧，咁佢個女為什麼肯將這資料放出來呢？那我今早看《蘋果日報》呢，那就說許麗萍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說有一些在六七之後呢，那在那些左派的文化人呢，他們是用一些低調的方式來反對的。那其實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吳輝女士又願意將這資料放出來呢？ 吳輝女士的資料，我想羅一位導演來回答會更好，因為她最初是她去拿到這些資料的。 這個問題我要特別小心，因為大家去想像一下，其實左派我們心中是什麼，你離開我們很遠，特別這些左派的家庭，我們去訪問的時候，我們發覺每一個這些所謂左派高層的家庭呢，基本上是沒有人肯講話，瘟疫這樣的，即是他們無論怎樣呢，當時都是一些整家人都受累，即是金瑤瑜啦、羅夫啦、廖一元啦，即是很多都是緊跟黨走嘛，所以呢基本上是所有人都不願意講、不願意透露。那吳輝這個個案呢比較特殊一些，他九幾年，因為他大家如果看過影片呢， 他基本上十幾歲、十三歲讀緊書，他們有一家咁多人啦，就他讀緊書寄宿，有人講俾佢聽：你爸爸係壞人嚟㗎咁，嚇壞人嚟嘅咩咁？咁有十幾年嘅下放喎，跟住咧就佢完全唔知道爸爸係好人定壞人。佢爸爸、佢父親嘅呢啲咁多寫落嚟嘅嘢，究竟點解會留低？點解唔係燒曬？已經係好特別嘅情況啦。你知道嗰一代人都興寫嘢噶嘛？但係有陣時係交代。咁然之後仲喺度，但係其實佢係唔知嘅。喺生前嘅時候，佢爸爸未過身嘅時候，佢係完全唔知嘅。父親亦都完全唔提以前嘅事嘅。你知道黨員係保密噶嘛？完全唔提。咁到到佢爸爸走咗啦，佢媽媽覺得想整理一下嗰啲史料，但係個方式咧亦都喺一個保險線嘅下邊，緊緊叫啲戰友寫下回憶錄啊，因為成班戰友都打沉曬啦，咁啊想揾幫佢哋恢復名譽，一齊講一啲你哋以前做過嘢啦咁。93、94年開始睇咗四年到呢啲材料，睇咗四年到之後咧，幫佢媽媽就做咗一本喺大陸出嘅，喺香港好難睇到嘅。在港大和中大圖書館有一本爛晒的了，那個都不碰這些比較敏感的東西，有提那個斬借刀的。到後面他媽媽九十幾歲了，他說還是要整理一下，那後來他就、接觸他的時候，其實他不是香港了，可能他的安全系數覺得心裡面覺得好一點。那他去孝順父親的方法呢，就是不停，這個狀況都很好奇特嘅，你諗下，大家都有社交、有生活噶嘛？佢每日可能有十幾個鐘頭就係匿喺嗰度咧，呢啲叫固紙堆啦。然之後打落嚟，梳理咗打落嚟，擺喺度。咁佢都有好多猶豫。咁然之後最初係邊個掂到呢啲材料咧？最初係阿宇信先生，有一個中間人，佢哋做緊呢啲六七嘅嘢啦。咁阿宇生就有六七筆記見到，就好似擺咗喺嗰個、香港1967嗰本書度。跟住許麗平先生都係做呢啲，佢文史工嚟噶嘛。咁然之後對左派嘅脈絡好熟悉嘅。咁啊，宇信先生你俾佢睇，咁佢又見到呢啲，佢又寫咗啲文章。相隔咗三年，咁我當時咧可能係一個好嘅 timing 揾到佢。咁佢放鬆咗啲嘢，出土嘅史料更加多啦。咁然之後咧就我其實唔係當面見到佢，但係我同佢溝通嘅過程咧，我講俾佢聽香港嘅嘢點樣唔見法。我哋嘅檔案館得翻21秒嘅影像資料，我哋嘅檔案完全散失。我哋香港嘢到咗一個點樣嘅地步？吳輝係一個好愛香港嘅人嚟嘅，佢好掛心呢度，但係佢有家人喺大陸，佢有好多顧慮。咁我就覺得係，如果你有嘢可以交俾我哋，俾我望下咁。咁當時條片已經剪咗第二剪，睇完之後咧，我就將條片推倒重嚟。冇條件嘅狀況之下，嗰、那個後期做咗一年多，係一個完全冇 budget 嘅情況之下。到我哋做，其實佢完全唔知內容嘅。到我哋出街，即係終於有人提到佢父親呢個8400把斬借刀啦。我諗佢有啲告慰。我哋嘅試播咧喺台灣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我係覺得我要鞠躬嘅。對唔敵州，可能這個字眼有很多人會覺得太誇張了、可能我看過資料呢比較長的時間，我在完全資料和當時的語境裡面。那吳輝怎樣形容那些資料呢、他說他爸爸的那時、現在、程生比較 full version 的六七筆記本書，大家看到那個呢後面還有交代材料、交代材料是怎樣呢？要過關的嘛，大家想想會怎麼寫，你需要過關，你要將自己的表現和心態呢符合到那些看 文件那些人，那他就會將六七筆記的東西寫得很多當時什麼背景了，但跟著他要用一種過關的調子來寫，但很難寫、他很小心提了什麼人的名字呢，提了他會怎樣，跟著會查那些人，他又不想害那些朋友啦，但是不提你不交名又是過不到關的，不停寫不停過不到關，好長時間寫了好多次。咁我見到嘅材料咧，就係、是、前面嘅六七筆記同埋交代材料咁樣。咁至於我哋出街消息嘅檔案出街，佢都好驚嘅。呢一本書要令到佢可以出到，佢都好擔心嘅。咁我覺得係一個魔鬼天使嘅裏面，點解佢願意做呢？ 就是他真的很爱香港。我们真的不要一左派坏人来的，即好像现在因为我们看到满街的左派很恐怖的嘛，纯粹是私人利益的。但那个年代的左派我觉得都是很有理想主义，很肯付出，即是那个年代我们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现在我们都特别雨伞之后我们撕裂得很犀利。他们那个年代真的、当然是跟队走啦，当然是跟指令啦，但更加多他们的付出不是要很多代价，你给什么职位我们，不是这样的。那吴辉呢，就是全家，我觉得有很多家人都是一家人，有一个人肯做的，所有人都不肯碰的。那他要出街，那我们当时呢，程生呢就陪我呢去了北美，我们在很多个站度做巡影，他没看过片，他只是看到很多报道，那他就由他住的地方呢飞揸车过来波士顿看片。那那些资料他，我就请他拉过来，我要孤本，他就拉了一箱东西过来，那我们就谈了两日。那、我确实没可能，好像阿程生很谦虚，大家买本书，他很谦虚，他说得 我觉得在香港江关生写了两篇文章长文，是一个很深度的解读来的。在香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写到程生的这个地步，因为他在、文汇报他做的采访，他涉猎的资料，用一种比较容易简明的方法给大家看，里面有很多个图表。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怎么可以放在一个很近的书架上面呢？一想中共某些时候的东西，你拿下来，它有整个 timeline， 有很多个图表给大家明白到那些架构。那我当然知道程生那个理解和各方面的能力是怎样。那当时我就是游说吴辉的，我希望他请求他信任我们、对他是极难的，他交这件事出来，咁佢要交俾一個信任嘅人，但係做記者係唔可以俾人審稿嘅。咁佢要交出嚟嘅時候，會對佢父親，佢唔係咁介意佢父親嘅聲譽，因為佢擺出嚟嘅時候，當然有好多人話佢係叛徒啦。呢啲資料點解可以交出嚟呢？而且阿程生嘅形象，大家心中都有啲數啦，係咪？即係喺某啲圈子裏面都會覺得，即係惡如類，即係呢一種，我唔知啦，我冇聽到，我唔喺現場，都會覺得唔係一個好善意啊！但系左派亦都好多嘅朋友，亦都系觉得程生呢一种先真正爱国人士，即系佢对个国家有好多嘅肉紧，佢先希望用一种批评，嗰种批评希望你进步咁嘅方法。咁所以个背景由开始做注释，佢同意交出嚟，到注释，到我哋终于能够出街，而家应该叫出咗街啦，系咪？我哋都一路都好忐忑。即是说那个资料出来能够去到大家手上了，有出版社愿意出了、三中商当然大家找不到的了，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流通性可以怎样呢、有这么多人在前面做过努力，包括很多、很多资料能够程生记得到在手摆到下来，这本是一本很珍贵的书。那吴辉的状况，我相信他不想我这样提的，但我觉得我作为跟他接触，因为我一直都是做人物故事，我做了二十几年，那、他对我们的信任啦，然后他当时他没有任何，我记得我第一次出来讲吴迪洲的事的时候，他说不要帮他爸爸讲说话、他都是跟指令的，他是这样讲的，我将这些说话讲给李仪先生听，那李仪先生觉得这个女儿真的好，即是说他不是为了他父亲有一个好的名声，他真的为了香港的历史，所以我们平常心看就 OK 了，我们不需要歌颂，但是不要践踏人家，已经是十三年仔都死了，我觉得不要践踏人家一个这样的家庭，即是这个在我作为这样的中间经过手的一个制作人来说，我觉得同理心都需要看这些历史。 我们要多谢林林道群先生，即系佢系承受好大嘅压力咧，嚟帮我出呢本书。即系今时今日喺咁嘅政治环境底下，仲有阿林生能够即系担起呢个重担，好多谢林生。 OK， 我估计啊，我最后一个问题， 张问题啊，有。 抱歉，我可以用普通话。 可以，没问题。 对，因为我是大陆人来的， 就是 刚刚听得懂吗？ 有一点点有些听得懂，对，然后也会做点笔记。就是我想 私底下再 好，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您刚刚说到六七暴动和八九六四还有雨伞运动是促成香港的本土意识的生成的三个集体记忆。那么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是等到雨伞运动之后本土派啊才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才能够登上香港的政坛，成为一种不可被忽视的一种力量。 这个问题我想宝松教授会更他对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为什么是到了雨伞运动才会形成成型啊，成型？有六七一个大背景的铺垫，有八九的铺垫，但是呢还没有一些催化剂。雨伞是一个催化剂，而且这个雨伞的催化剂呢是在回归二十年来，中央不断违背他对港人的承诺。这个港人的承诺就是一国两制，这个写在基本法里面的承诺，他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改写，实际上改写。中共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断二十年来，我们不断丰富对一国两制、对基本法的理解。是不是说不断丰富？不断丰富对他不断丰富对基本法的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他不断修改对我们对基本法的理解嘛。所以就是在中共不断修改对基本法的传习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激发起这个第三次的这个集体意识。我觉得宝松教授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 问题。让其他人来讲，其他问题。 OK， 仲有冇其他问题？我哋仲有五分钟，或者我最后一个问题我自己嚟问啦。Follow up question。就是我想这个六七暴动啊，比方七四第一次你的新书发表会是很多都是英法族，就是他们可能有六七的经验，但是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朋友，甚至没有来这边的很多年轻朋友，他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六七暴动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第二就是再回到刚刚这个朋友而宝松问的问题，就是六七暴动在今天我们去理解跟诠释的过程里面，到底对我们今天的这个 identity， 就是不管是个人集体的，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启发或者是可以参照的一个经验在里面？套用意大利历史学家 Croce 的一个说法，就是任何历史都是一个当代的历史，就意思是说有些东西过去，但它的效应还是在我们今天发生作用的。那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刚刚问就是说对年轻人六七有什么有什么意义以外，对当下香港集体这个身份认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启发？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三个，六七暴动、八九跟雨伞，那雨伞的分裂是最大的，就是比六七，你刚刚说六七基本上面主流的社会都会认同这个是一个错误，八九更不用说啊。但是雨伞是非常非常很难跟前面两个那个相比。那在这个分裂的里面，那我们再去读六七的一些历史，那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虽然六七暴 动， 虽然六七暴动已经是 五十年前的事，但我覺得呢在今天來看呢還有 很多很重要的現實意義。第一現實意義在哪裡呢？第一現實意義就是說你看到從我這本書看到呢，就是說從1958年開始，港共就一直想希望取得香港 的管治權。那好了，而他希望取得香港的管治權呢，這完全是違背了中央 的政策的。好了，他今天取得足之取得香港的管治權了，他究竟為香港帶來什麼東西呢？嗱，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parallel， 即係如果五八年佢已經取得香港嘅管治權嘅時候咧，點咧就喺香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咯，係嘛？五八年嘅時候已經記載有十大鬥爭嘛，咁你咪十大鬥爭咧？雖然我而家點樣查我都查唔到十大鬥爭係邊十大，我問過好多老一輩嘅共產黨員咧，佢都答唔出，但係你從這個五十日整風會議的記載裡面呢，我估到它大概是哪幾個範疇。第一，反港英；第二呢，要在香港學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第三呢，鬥這個邵氏 在文化界鬥邵氏，即是邵氏當時是一個親 國民黨 的這個電影公司。第四呢，就是是在對一些起義的國民黨銀行要求他們坦白從寬，即是交代些什麼。第五呢，就是將香港報紙搞到紅當當，即是這個是廖承志、陳毅那些人的批評。我大致上可以觸摸到大概有這五樣東西，這五個範疇，但我數來數去 都數不到十大範疇，十大鬥爭是什麼。好啦，嗱，你假使嗱佢五八年，如果佢成功的話，咁嚟香港就會出現好多即係社會主義教育啊，鬥呢個鬥嗰個啊咁樣。好彩佢失敗，好彩當時中央係禁住。好啦，到咗六七年嘅時候，假設佢又成功啦，咁點呢？假設佢成功的話咧，香港變成第二個澳門，係嘛？因為澳門成功咗啊嘛。澳門成功之後咧，嗰、那個成個澳門立變成半解放區，當時我哋叫佢做半解放區。咁你咪從此落入呢個澳共嘅手上，咁啊經濟就從此就一蹶不振，一蹶不振。好彩佢冇成功。換嚟我哋今即係呢個七十年代嘅大發展，弊啦！今次回歸之後，佢成功啦，佢攞到香港嘅管治權啦。咁結果你係點咧？結果大家睇到有眼睇到嘅，就係話我哋嘅思想言論自由慢慢收縮緊，我哋嘅結社自由而家受到威脅。即係好多反智嘅嘢，而家喺香港社會出現。最反智嘅就係我曾經一個好尊敬嘅教授，歷史教授嚟嘅，佢竟然質疑，即係話，即係佢係負責教科書嘅香港教科書嘅編嘅內容。有人問佢六七暴動嘅歷史，你會唔會寫落去？佢反問六七嘅時候。你出世未啊？咁樣，哇！作為一個歷史教授去講呢啲嘢，咁我哋所有人讀嘅歷史都係讀我哋未出世嘅嘢啦，係嘛？一個歷史教授竟然可以咁樣樣講話，因為你未出世，所以你呢段歷史你唔需要讀。咁呢個係咪好反智呢？喂，佢唔係阿貓阿狗喎，佢係歷史學嘅教授，佢都講出呢啲咁嘅説話。咁所以社會上我哋睇到好多唔正常嘅嘢，都係因為即係嗰班人處於個掌權嘅地位。咁所以你話 五十年嚟，我哋睇到嘅就係話，即係建國以嚟，我哋睇到嘅就係話，好彩我哋嗰三次嘅左嘅錯誤咧，都好彩係被當時嘅政權係頂咗過去。但係咧，九七之後咧，再冇一個政權可以去頂住一啲錯誤嘅嘢。咁靠邊個嚟頂呢？只能夠靠我哋在座每一位、每一個老百姓、每一個市民、公民社會嘅每一份子嚟努力嚟頂住呢啲錯誤嘅嘢。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嗰個現實意義喺呢度，一個好重要嘅現實意義就喺呢度。第二個重要的現實意義係咩呢？第二個現實意義咧就係話，我哋知道六七暴動係文化大革命向香港伸延的結果。那當大陸是否定文革的時候呢，香港你要平反暴動呢就很難，因為阿爺不認為文革對嘛。萬一阿爺認為文革對的時候呢，那你香港這幫人呢要求平反暴動就有靠山了。弊就弊在咧，就而家睇到，自從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嚟咧，重新肯定文革嘅思潮就出現。佢喺2013年上任冇幾耐咧，就提出兩個歷史時期唔能夠互相否定。咁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呢啲歷史啦？佢嘅意思即係話唔能夠以改革開放後30年的歷史來否定前30年的歷史。即是說前30年的包括文革那10年的嘛，換言之就是說你不能夠否定文革。好了，到他第二任上台，今年年初開始改寫教科書，將文革1981年中共對文革的定性是說這場是對為黨和國家帶國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是1981年的中共全黨的共識。他今年年初改寫個歷史呢，將文革寫成是一個艱辛的探索，完全是淡化了文革那個悲劇的性質。然後就說呢，歷史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有波折的，這樣即是完全沒有了1981年那個嚴重災難的那些看法。好了，假如現在內地這種的重新肯定文革 的趨勢繼續下去的話呢，遲早香港就有人話暴動是啱嘅啦。特別頭先我提到，一開始我提到中聯辦社工部部長帶領一班當年嘅 YP 去北京，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親自出嚟接待，即係呢個平反嘅活動，就係喺內地本身出現一個為文化大革命平反的一個咁嘅逆流底下，佢哋港澳辦啲人先至敢公開出嚟接待呢班人嘛。咁假如黃柳權真係如佢所言，即係將呢個報告打上去俾習近平嘅時候，習近平恰恰就係改變緊人家對文化大革命嘅定性嘅一個好主要嘅人物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如果佢真係同意咗改變呢個定性嘅時候咧，咁你香港呢班人嗰個對六七嘅暴動咧，自然就變成一個即係英勇嘅愛國嘅行為啦。咁所以咧係唔好以為呢件事50年前已經係 settle 咗，佢嘅餘波喺今日仲係喺度出現翻。至於你講嗰個 identity 嘅問題，即係我覺得咧就係話，為什麼以前兩次的集體記憶大家社會上都沒有太嚴重的分歧， 而第三次的時候呢就出現這個嚴重的分歧。這個正正就是我覺得就是個政權那班即是長期來都想奪取香港統治權那班人，今日他是處於個掌權的位置，所以他就可以有可以策動很多人是去即是反對這個社會上的不同的意見，亦都是正正因為他們掌握權之後，香港社會才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分裂啊。所以即第三次的集體記憶呢跟前兩次有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裡啊。 兩句，第一句呢，其實我們今晚都要給一些掌聲羅恩惠導演的啊，即是沒有他這一套消失的檔案，大家知道他用了多少心力，即是用了多少心機去做這段紀錄，這個紀錄片，然後在香港其實得到多少的反應，咁成日好感激他將這段歷史再即係攞出嚟，然後我們才會有這樣的機會去認識這段歷史。所以今晚其實在北角這個場合，他們兩位加上杜群三個走在一起做這段分享，我覺得都是很歷史性的。我加多一句，就是我覺得今晚程先生說給我一個，即是你剛才提三次的運動，即是六七八九到二三，其實是構成香港人歷史的很重要的一個形式，或者自我身份的一個形成的集體記憶，然後建構一個香港人的一個身份，我覺得很重要的。我其實今晚聽你講完之後，其實我想即剛才我的問題其實諗緊的是，其實即是你寫這本書，羅恩惠拍這段片，杜群出這本書，或者我們今晚我們在搞這個即是做這個沙龍，其實我越來越覺得我感受到，其實我們其實慢慢形成一種叫做香港人的觀點，即其實我們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再從即是當我們看自己的歷史，看自己的城市的過去和未來的時候，其實我們不覺得我們是所謂港英或者所謂中共的一個工具嘛，即香港我們不想香港，即我們是會生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是不是？即我們不覺得只是被他長期利用，即我聽這個字就覺得很反感，即香港幾百萬人在這裡生活，我們不是你的一個棋子去被你所謂長期利用。所以中共你怎樣看六七，同埋我們自己香港人怎樣看六七，怎樣看八九，怎樣看二三，我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想講，其實一個我所講的一個香港人的觀點呢，其實是很重要的。而那個香港的觀點的餡是什麼，即是我怎樣理解自身，怎樣理解這個城市，由我們希望香港這個地方怎樣走下去呢，即我想程先生講得很對，正是我們自己一起去建構的。但我覺得這個觀點呢，即是說這個香港人的觀點，我覺得很重要，即是不應該在所謂的大歷史，一個所謂大的集體 的觀點之下，消失了我們自己的，即自己的身份的認同，和對這個地方的一個價值的肯定，我覺得這個是 很重要的。 我其實想做少許總結的。我今天拿一碟來呢，就書當然大家希望大家來買啦，因為今天劉津專登林生拎碟，這個碟是我們七一趕起印製的，大家看一看很特別的，它後面是沒有發行的，在本地發行影碟呢都是有榮譽發行的嘛，即是連幫我們很專業地發行的機構呢是不敢落名的，它真的很專業幫我們做，我都不知道原來他的專業是這樣的。我在跟少少物流知道他們很辛苦，他們很努力給一些店頭能夠賣，希望能夠接觸多些人，甚至幫我們做一下字幕的人都問我會不會坐洗頭艇即是說一些平時做開商業的，即是做這些技術的人呢，做少少這樣的，原來他的恐懼心裡面是這樣的。那我們的恐懼又是什麼呢？我去游說一些老人家給我們訪問，口述遮樣變聲什麼都可以，當時華僑的採主、工商晚報的採主都不肯，九十歲了，連細路都退休了都不肯。那我說你們這樣去經歷，你留一些口述給我們都不可以，那我們為了什麼呢？這個我們為了什麼呢？這幾年呢，這六年呢，我反覆自問，問了很多次，那為了什麼呢？ 我哋後面咧有製作隊，有巡影隊，我哋甚至放紀錄片嘅時候有九察隊看住四個角落門口，驚佢哋再入場打人。即係我哋訪問嘅呢班左派，再號召一班人入嚟打人。咁我哋有好多老人家，我哋又唔想驚擾佢哋，就唯有有九察隊。到後面出街嘅時候，仲有另外一批人，我哋喺街站賣碟。咁啊，我啲好朋友啊，吳志森啊、程生都喺度，吳志森幾乎暈喺條街度。即係為咗乜嘢呢？就係為咗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嗰段歷史。我哋做完條長片之後去巡影，我當然知道呢段歷史緊要，我唔知道緊要一個咁嘅地步。我哋喺場地裏面咧，都老人家會喊到崩潰嘅，因為啲情景已經淡忘噶啦。睇見啲情景，可能佢好多家散人亡，各種嘅情景翻轉頭，好激動。咁後嚟完咗條長片，我覺得我當時係有咁多唔同光譜嘅人擺咗喺度。好多人問我哋點解好似冇立場嘅，企到咁厚咁溫和嘅條片。後嚟我覺得我有責任，就做咗幾條短片，係做啲咩呢？做當時嘅炸彈浪潮。嗰兩個月就喺今年嘅年初，用咗兩個月，每條短片三四分鐘嘅啫，好辛苦，辛苦到唔得了。我同我身邊嘅好朋友講咗好多次，好辛苦。我做呢條片幾年咧，我從來唔講辛苦呢個字嘅，因為我哋係冇嘅字典。辛苦到咩嘅地步？係點解呢？就係呢啲炸彈喺我哋每一個角落，佢哋點樣掟炸彈？特別係怡和街嘅炸彈案，香港州嘅最後一日，全日有147個炸彈喺樓上面掟落嚟嘅，係點樣掟去無辜者？我哋就每一個細節。林斌同埋清華街，因為係 icon， 我哋用。如果真係俾我或者希望電影界嘅人做咧。怡和街炸彈案嗰一日就是香港州的最後一日，那個是一條電影來的。一個不應該掂炸彈的交通警，一個交通督察呢，他為了等大家放場快點走呢，那電車軌上面的炸彈呢，他找一條繩去拉，他直情好像一個燒豬一樣炸到半邊飛脫，即是手腳飛脫。在清華街那裡我專門不用的那個爆炸案，那個小朋友是手腳斷咧，嗰啲手指咧飛埋埲牆度，嗰啲片都喺我哋手上，內臟飛喺埲牆度，即係我哋嘅好朋友 Belinda 翻嘅聖猶達教堂，嗰啲內臟飛上去嗰個玻璃度，即係我哋咁刻意嚟到向後將嗰個暴力血腥，但係到我真係要處理，認為要擺翻低當時嘅炸彈嘅時候咧，係辛苦到唔得了。一個八歲嘅小妹妹喺太子道拎三個對面。炸死了，那天有37個人死了，很多人死傷，很多人。我們就找蘇寧峰，如果大家想少少年紀可能會記得他，他移了民了。我後面製作隊的人每個人都很激動，每個人都說香港變成這樣，我可以幫香港做些什麼呢？每個人都很激動，每個人都很 self control， 就是不要自己激動的情緒流露在影片裡面。那每個人就貢獻一些一把聲，一些技術。我哋後面幫我哋做調色嘅同混音嘅老師傅，當時都十幾歲，每個人都好激動。佢話當時係咁，跟住每個人都好安靜落嚟。我哋就將呢件事留低，留低嘅就係呢個碟啦。連一個發行嘅 logo 都唔敢落嘅一個碟。如果大家可以咩嘅時候，我今日帶咗少少嚟，大家可以買啦，買一個嚇。我哋用一個好低嘅價錢，呢碟係用最高嘅 quality 做嘅。我哋嗰個 Blu-ray 唔係香港做嘅。入嚟嘅時候，佢哋甚至驚連清關都俾人扣咗。即係香港人而家去到一個冇咗免於恐懼嘅自由。我乜嘢都唔敢講，我淨係覺得我哋不忘記當時為咗守衞或者保護市民而殉職嘅一班紀律部隊啦，當時嘅人咧，我哋有責任去守護呢個記憶。而家係唔教嘅教科書，而家有好多好誤導性嘅言論不停咁出現嘅。咁我諗守護嘅記憶都係我哋做人一個好基本嘅責任。咁所以呢個係我講長咗，講長咗就講長。 好啊，我諗啊，任何一個嘅聚會都有結束嘅時間啊。咁我估就係喺呢度啊結束。不過喺結束之前，我仍然要再一次感謝程翔先生啊，羅恩惠導演。就話企喺後面永遠都係唔講嘢嘅林道群，同埋佢牛津嘅團隊，有參與或者認識佢哋嘅人都能夠理解，而 要做出一啲嘅東西嚟係好困難嘅、啊、所以啊，我不厭其煩，雖然寶松講咗啊，或者好多人都講咗，我都仍然要對佢哋幾位要啊致以熱烈嘅感謝嚇，好、啊、感激佢哋為香港留低一啲歷史。好，咁咧就啊，除咗呢啲嘅嘢之外咧，我都要做一做啲啊宣傳嘅嚇、啊，因為程生帶咗啲書嚟喺啊後面，牛津嘅同事咧帶咗，我估有60本係嘛，杜群啊60本，咁咧就啊程生會啊當然簽名啦嚇，咁頭先因為都講咗啦，佢帶咗一啲啊書籍的檔案嘅 DVD、Blu-ray。咁大家亦都可以買嘅，咁我估因為應該都會簽名嘅、啊、你攞住就叫佢簽就得啦。咁亦都多謝今晚大家嘅參與啦。咁、啊、我自己睇咗、網上的片同埋714，我退咗參加個新書發布會。我覺得今晚唔係、啊、因為我主持，而係因為嗰個場合同埋、大家嗰種互動，同埋其實程生講咗好多佢之前冇講嘅嘢嘅。即今晚應該係，咁所以今晚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係覺得收穫最多嘅一次，多謝大家。